身旁。

冷漠的犯错，让你找他诉说。我想我该在等，等你说早已不可能，星空下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崩。 做的不对，我只是有些疲惫。Baby， 别留我一个人睡。 刺耳边，汗水如胶，丝不具名的你，伸手指刺耳边搁浅，从梦惊醒处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吗？ 想温暖下一场梦，或许你从未想到过往，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 1000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全新的

把我的爱情还给你。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，

还是未必能遇到，只为寻找到任何有你的讯号。幽默的外表暗藏你心窍，红尘中几人明了，换断天涯尽头痴情人。 幸福结局的时刻，

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，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。

て愛していたくて、 总心空空，大叫一句无声，大哭一场，哎，如常，让酒塞满杯，让杯装满泪，让愁去了悲，让悲空了醉，让醉去似是非呀，让我闭上眼， want everything she has. That smile and the midnight laugh she's giving you now. I wanna taste her lips, yeah, 'cause they taste like